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啊！今日好开心啦，三娘教子啊，咁啊喺厂入边啦，有伟船啦，有阿 Cam 啦，同埋 Melissa 啦，同我哋今日一齐倾咧，就系一啲话题啊！咁啊，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喜同悲，主要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咧童年嘅往事咧，一啲开心或者咧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嗱，不如阿 Cam 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话童年，你觉得系应该系由几多岁至到几多岁嘅咧？ 即系譬如。啱啱生出嚟 BB 就未仲係童年啦，因為佢都仲未對呢個世界有啲自己主動嘅接觸咁樣啦。咁我覺得係由開始三四歲開始自己去探索呢個世界開始，去到青春期之前嗰段時間都係童年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就可能真係冇經歷青春期啦，唔係即係冇 哇咁勁啊！ 唔係即係可能冇行為上好經歷青春期啦。咁即係可能係青春期某啲行為係即係覺得自己變大人啦，有啲激動反抗嘅行為，咁有啲人係冇嘅，所以我就諗啊，會唔會其實童年即係又唔可以用青春期去界定咁樣咯？ 我覺得女仔應該易啲嘅，因為女仔係會有 period 嘛，咁去到某個時期就覺得，自己好似要慢慢變成一個大人啦，或者我。進入下一個階段，咁可能女仔就會有呢種即係生理上嘅認知，男仔會覺得自己大過咗 啊！我細細個都即係去到十三四歲都童心未泯嘅，即係我 唔係啊！好多人到而家都童心未泯。 係啊，我而家係啊，但係我覺得我都一路以嚟可能我唔知係咪做運動啦，我覺得即係同埋我由細到大咧，去到高中之後咧，先係男女校。咁咧，呢一路咧男校嘅時候咧，你覺得將來來去都係嗰班人咧， 即係小學都係， 小學都係，所以完全係好冇乜嘅轉變。所以等陣我哋有機會講下玩咩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都真係好唔同。但係我覺得去到童年，我老實講，可能中一、中二我都覺得幾同下嘅都。Melissa 咧， 我覺得真係攞咗個成人身份證。之後先覺得自己是大人咯。之前 即是17歲都童年 啊。我覺得是啊，我覺得整個階段的話真是由即是入大學前都是一個摸索的階段啦。即是你那陣的心態啊，好像還有家人保護你的。跟住去到個即是當一刻即是說啊，你真是成年啦，咁媽咪同我講話啊，你攞個身份證啦，即是你要自立啦咁樣。咁嗰一刻我先覺得啊，我要即是有個責任去管理一下自己的將來喎。 咁啊，而家我相信咧，觀眾睇緊嘅時候咧，無論你係十零歲啊，或者咧就係七十歲、八十歲咧，都有咧自己嘅童年，大家咧都可以喺度咧諗下。嗱，不如咧，我哋大家講下就係話童年嘅時候，嗱，大家都覺得啦，小學一定係童年啦。Cam 講先，就係你玩啲咩嘅遊戲咧？ 我記得我玩過狐狸先生咯。 咩嚟㗎？ 狐狸先生真係啱唔識啊！唔係啊，即係係咩咧？你哋都有，應該都有玩噶。雖然我比你哋大，但係我相信狐狸先生就係、是、你冚埋眼，跟住望向牆，跟住數數幾多點，係啦，跟住數到十二點，咁跟住咧就要去捉人咁樣咯。 唔係去到十二點先捉人啦。 佢係應該 我都唔係好記得。 令出嚟佢就譬如三點你就行三步， 係 四點行四步。 啊， 係啊，狐狸先生去到幾點？十二點咧，佢就即刻放出去捉人。 係啊，即係鬼捉人咁樣咯。即係如果而家啲小朋友玩，係咪叫鬼捉人？ 小學係有啲小息時間噶嘛，通常就會係一個廣場啊，或者我哋嗰陣時有室內同室外，咁通常都會有一班人係即係已經係聚集咗，特別啲男仔咧就已經係有嗰啲 game。啦，喺度賣英捉雞仔啊，跟住如果嗰日係著 P.E. 衫嘅話咧，就已經係可能鬥跑步啊，即係掉啲嘢去對面，跟住睇下邊個鬥快去到搶嗰啲咯。即係可能我哋細細個已經係接觸得比較多體育運動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一齊玩嗰班人咧，都係以一個體能性去玩呢一啲game 咯。 係啊，咪 Lisa 啦。 我記得我自己係喺屋企玩啲公仔遊戲嘅，咁其實我唔係話特別 enjoy， 但係可能咧，因為我係獨生女喺屋企咧嘅時間比較多，冇乜嘢做，咁我就都係攞嚟攝時間嘅啫。 嗯， 你有冇砌過一啲屋仔啊？ 有啊有啊，砌完跟住之后就有几只公仔，跟住之后 系啊摆喺入边。因为以前细个咧，即系如果唔系买公仔嘅话咧，系会有一啲模型，但系通常男仔砌模型噶嘛，即系女仔砌嘅模型咧就系、是、砌一啲屋企啊，或者啲 coffee shop 啊，一啲花圃啊，咁就细细格正方形。咁因为我最近执屋咧，都有个女仔，我细细个系即系砌咗呢个，佢有储低，跟住就整咗一个 platform 俾佢展示翻佢童年砌过嘅嗰啲屋仔，觉得劲开心。 啱啱咧，阿伟全咪即系讲话喺学校咪玩足伊恩啊，一啲体力性比较劲嗰啲，即系运动啦。有阵时小息三十分钟时间嗱、我最记得系咩咧？可能中意饮嗰啲朱古力奶啊，即系以前啱支装啲朱古力奶啊，可以饮汽水啊咁样。咁啊，体力劳动咧嗰阵时，譬如可能一个礼拜五日，你有两日咧 P 堂就着 P 衫啦，但系咧你唔着 P 衫着校服咧都可以照跑噶。但系咧最危险系边个咧？啲老师啊，企喺中间，哇！你用老师做掩护咁咧，捉嚟捉去啦。跟住最惨就系嗰啲石屎地，嗰啲系以前系凹凸不平嗰啲石屎地，即系仲未铺嗰啲靓嗰啲地板咧。哇！你跌亲系查咩啊？红药水，我谂而家啲僆仔啊，都唔知道咩叫咩红药水，或者系紫药水，我唔知道你有冇查过。 黄咯、啊，我嗰阵 黄药水 系啊，差唔多。 系啊，但系我觉得嗰阵时，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着校服跑嚟跑去啦，着完校服跑嚟跑去咧，件衫啊，跟住你下一堂咧都几呕心啊，都几黐立立下噶。 即系童年已经系 full of 运动嘅。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系我六岁嗰时候跌断手。跌断手就是因为跑咁，跟住人哋一只脚伸烟出嚟，跟住一嘢打落去，咁就跌断咗咯。咁但系你惯咗受伤啊，惯咗跑啊，去到而家咪即系唔跑唔自在咁咯。 我觉得咧，童年对我最大嘅影响就系兴趣嘅影响啦。因为可能细细个即系六岁已经接触跳舞啊，即系要唔学中国舞，通常都会有噶嘛。一系中国舞，一系芭蕾舞，一系拉丁舞，即系嗰个时期，就系已经接触咗好多即系跳舞嘅兴趣啦。跟住又有唔同嘅校队啦，所以。其实整个儿童的生涯呢都会成就了即青少年时的兴趣，即再 develop 下去咯。 是。咁 Cam 是不是玩游戏那方面我都知道你有些心得，是不是 玩游戏那边其实我小时候不是很活跃那些小朋友来的，最多是落去即但是都会约埋啲朋友一起出去即同邻居咁样啦出去玩，咁但係集体游戏都玩得多嘅，即譬如会玩，你有冇玩过收买佬啊？即譬如我类似係我而家要三支笔两隻鞋咁样。 即係抌柴出嚟。 係啦，就大家抌出嚟，但唔係两柴咁简单，可能十隻鞋，咁就大家一起除晒啲鞋，跟住就攞晒出去咁样囉。即係一啲好有，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啲集体游戏呢係訓練到大家可以溝通啦，可以嗌交啦，嗌交都係一样好重要嘅一个活动嚟。咁跟住合作啦，咁跟住或者係辩论咁样囉。 我啱啱见到你啲手部嘅动作呢，我唔知咁样做呢大家估唔估到係玩咩？ 係咪數手指呀？ 唔係數手指，知唔知呢个 东南西北？ 唔係。東南西北可能大家又諗起天下太平洋古中指啊，即係人哋即係譬如我咁樣排嘅手咧，跟住譬如我俾問你手，你估下邊只係中指，跟住你估中咗，跟住又唔知喺度又要可能玩啲懲罰啊咁樣，即係有陣時我覺得細細個以前啊個年代咧，即係我哋大個啲啦嚇而家玩嘅嘢，因為冇手機咧，所以好多嘢都好簡單，譬如可能喺條樓梯度猜情尋啊。或者是猜皇帝啊都可以最快上到去就已经赢，咁可能赢细细个我唔知道会有啲咩惩罚定点啦，赢咪可能罚对方跑一个圈啊，或者罚一包柠檬茶咁囉。我唔知 道你哋。包柠檬茶好贵啊。 係囉。 两三蚊啊嗰时都。 我哋啲同学仔唔会有惩罚，纯粹玩嘅啫。太惨囉，如果要罚一包柠檬茶嘅话。 应该小学嗰时候我哋仲未有零用钱呢件事。 同埋冇乜机打。即系而家咪打机啊，跟住可能去到中学啊、网吧啊、好多嘅手游嗰阵时冇嘅，所以好简单嘅。所以你哋喺操场仲有冇啲咩游戏玩咧？记唔记得？ 操场 ，Melissa 有冇玩集体游戏嘅咧？你好似即系你比较静态，就系玩公仔咁样啦。咁 我有嘅，喺学校一定有，但系因为我女校嚟嘅，所以。我有印象中咧，其實都係玩嗰個叫咩啊？跳飛機啊！ 我記得我學校有跳飛機呢個運動嘅，咁、哦、但係唔係話真係好好玩嘅。同埋因為我可能因為女校嘅關係咧，其實女校係一個好麻煩嘅。 嗱、啊，我冇講啊，你講 啊。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覺得我自己咧係，即係你話我琴日都同你講咗啦，我唔係好中意呢個 topic 嘅，係因為我童年咧，我覺得真係自己可能喺學校嘅時期，因為好多女仔嘅麻煩嘅嘢，所以都唔係話好 enjoy 嘅，即係無論玩緊啲咩啊，咁其實都係成日都係諗著快啲放學啊，翻屋企啊，咁就算噶啦。 嗯 我即係個翻學嘅過程唔係幾開心。 又唔係話唔開心嘅，冇乜感覺，唔係特別開心咯。只不過因為你翻學嘅話，同埋我嗰陣，我媽咪都會即係安排我好多唔同嘅班去上啦、嗯。我都有跳過舞嘅，不過我又唔係中意嘅。咁所以變相就好多唔同嘅活動去玩嘅。咁所以成日都係覺得啊，有個 commitment 咯。跟住之後放學之後又要去上咩堂啊，跟住星期六啊又要上咩堂啊。咁我個真係好細個嘅印象咧，成日都係覺得我自己係喊緊啦，因為我唔想去。 我叫阿 Andy 睇呢集咯，叫阿 Andy 睇呢集先啦。 佢有好好嘅嘢㗎，我都可以分享嘅。 但係有個遊戲我又想講下咧，就係擲手巾啊。擲手巾啊！你哋可能未聽過，就係、是、譬如我哋當十個人玩啊，十個人圍圈，跟住咧圍一個圓形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咧企出嚟先嘅。咁佢條木即係大家咧就係坐好似一個營火會咁樣坐喺度啦。咁譬如我將嗰個嘅手巾我擺喺阿偉船嗰度咧，跟住我慢慢行。咁阿偉船如果知道嗰個嘅毛巾擺喺後面咧，佢就即刻攞起條毛巾咧，佢就要捉住我。咁我要咧最快咧跑一個圈咧。埋翻個位度，咁所以呢個就係都好講你嗰個體能啊、變速啊、轉彎啊，所以我哋又可以講下咧，從唔同嘅遊戲你哋學到啲咩咯？ 擲手巾，我記得係我運動堂要玩嘅一個遊戲咯，係即係老師要我哋練好個體能咯，係咯。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諗翻細個玩得係唔夠多，如果你玩多啲，真係做。多啲，即系变咗你逼咗你做多啲运动，个 core 会稳啲咯。因为 哇，你细细个已经谂 core 玩啦， 唔系啊，大个谂 core 觉得自己成日都个平衡力唔好，但系就谂翻我细个其实原来应该要练习 core 嘅年代冇练到咯。 哇，咁阿伟成个 core 一定好劲。 我觉得麻英捉鸡仔咧系几好嘅。我细细个已经发现自己个强项就系做麻英捉鸡仔。 你系麻英定鸡仔先？ 都得咯，就系、是、 对方捉嗰个先。 我都强项啊，因为咧你发觉系好似篮球咁。要左右左右左右咁样嚟擘大咧，只要你嗰个反应够快，同埋你擘得够大咧，其实你系玩晒个 game。所以如果你细细个咧，如果大家咧而家仲系童年嘅朋友睇紧呢个节目，玩多啲埋捉鸡仔，你就可以练好你个平衡力同埋反应。 所以你谂下咧，我哋即系短短十分钟嘅时间，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啦。其实嗰阵时做老师睇住我哋都几麻烦啊，即系成个操场啊，大家都喺度望住，哇！那个又惊跌亲啊，那个又剩啊，又要照顾边个啊咁样。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啊，咁啊翻嚟咧 part two 咧，我哋再讲多啲咧一啲童年嘅回忆啊。翻到嚟第二节。今日咧繼續咧就係同大家講嘅主題咧就係同喜同悲啊，咁啊講起啲童年趣事咧，咁啊之前我哋提及到一啲遊戲啦，咁樣有陣時細細個咧都可能問下爸爸媽媽或者啲老師咧無聊個問題，咁細細個我就好驚問問題嘅，問出問題老師都話死蠢你又問嚇，啱啱先講完啦又問，咁所以我係由小學去到中學咧都好驚問問題 嚇，係小學老師已經係咁， 小學中學都係咁， 好差啊呢、這個老師。 幾個老師添啊！ 因為其實問問題對於小朋友學嘢嚟講係非常重要噶嘛，即係譬如愛因斯坦佢都有個好名句就係、是、佢即係佢好智商好高啦，咁但係佢一直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諗法或者新嘅嘢創出嚟，咁就係最重點就係你唔好驚問問題，有最最重點就係你由細到大都要，即係去到你幾大個你都要問問題咯。 係啊，所以你講起問問題呢樣嘢咧，喺我兩年前翻去教波嘅時候咧，咁我逢禮拜一咧，我就一定喺練波之前開會，咁啊畫白板嘅，咁啊以前我哋黑板咧用粉筆啦，而家白板多啦。咁我就會畫咗啲圖之外，之後因為影像記憶咧，對於咧青年人咧學習係最深刻嘅。咁跟住我就話有冇問題？有冇問題？因為你冇問題，我一路會講，同埋我最緊要係俾佢個氛圍咧，就係、是、知道我鼓勵問問題。 如果你爭取更加多上陣時間，你可能要了解我講緊咩啦。但係以前嘅我咧，我就好驚問問題，因為好驚俾老師鬧。咁你老師成日喺度鬧你嘅，我就算唔專心定點都好，咁我問問題係咪一個錯咧？咁樣咁啊，搞到我係好唔開心啊！即係我唔知道你細細個咧，即係除咗問問題之外，有冇問啲嚇、啊？問你阿媽好 stupid 好奇怪嘅問題咧？ 可能我細個爸爸媽媽咧，佢哋都係做老師嘅。媽媽就係以前做音樂老師，但係都係教小學嘅。爸爸就係體育老師，咁所以我成日問嗰啲問題咧，點解乜乜啊？佢哋都好耐心咁去解答我。咁甚至有陣時啲體育上嘅問題，特別係啊，你應該呢個球類運動係點㗎？跟住我爸爸直頭帶我去體育館教我打咯。 所以你喜歡運動和音樂都是因為你阿爸阿媽喎。 係啊，即係我問佢呢樣嘢，即係啲 skills 係咩啊？佢無論好似排球啊、羽毛球啊、乒乓波，佢全部都可以一一解答我咯，係好好喎。 咁其實係因為你可能本身有興趣咯。我回想翻我真係小學讀書嘅時候咧，我傳統女校啦，咁可能嗰陣呢個氣氛咧，其實唔係話好多人會問問題嘅。咁我都習慣咗，咁我上堂咧，我會覺得係個責任嚟嘅。咁我就快啲落堂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嗰陣就唔會有個 concept 話想問問題啦。但我覺得其實我轉捩點咧係真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啦，咁真係可以揀科，我係中。中意个科，咁我就会真系好把握，即系见到老师嘅时间啦。咁我会真去谂，究竟我上完堂有冇嘢唔明就去问老师啦。咁但系嗰阵已经喺外国，就唔系香港读书噶啦。咁咧，我覺得其實就即係兩個嘅階段啦。我小學咧讀書成績係好差嘅，所以我啱啱諗咧，其實你係想問問題，但你問唔到，其實代表你都係有思考嘅。我係小學讀書嘅時候，我唔 enjoy， 我係冇思考過讀緊啲咩。 睇翻文化上嘅差別咧，即係個轉捩點係嗰度嘅氣氛令你會想發問啦，定係其實你本身係去揀嗰科而你真係有啲問題想問咧？ 我覺得兩樣都係好重要啊！咁因為可能去到外國嘅時候咧，啲你見到佢啲外國人都係啦，會不停咁上台係講嘢啊，跟住之後老師就算講緊嘢，佢哋唔明就會即刻舉手問啦。咁但係香港咧就好似我細個上堂嘅 style 啦，係個老師一兩樣講曬啲嘢，叫你抄抄抄抄抄，跟住之後就落堂噶啦嘛，係咪啊？大家 手軟添啊，抄到 係啊係啊， 抄到咧嗰陣時啲鉛筆咧或者鉛筆咧呢度一定係有啲嗰啲痕嚟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起，咁但係小學係真係都令人幾深刻，即係我就係唔問問題，因為冇得問啊，成日俾人話蠢嘅時候咪即係出名填鴨式啦，所以好多人咧就離開呢間小學，因為好多功課，多功課到咧，你嗰個背包咧，而家個背包都冇嗰個背包咁重。個背包咧係厚過你個人啊，所以你見到好多小學生咧，哇！佢哋孭個書包咧，哇！孭到成個龜殼咁樣，好大個。我諗大家呢個幾印象深刻，但係咧印象比較深刻就係我冇問題喺學校問啊，咪翻去問阿爸阿媽咯。咁咪有一條幾搞笑，我問我阿媽：哇！點解我哥咁肥，我咁瘦咧？咁樣咁即係我哋講下啲比較天真嘅話題。咁佢話：佢食曬啲嘢啊嘛，唔係因為我係直接問我係咪唔係你生㗎媽咪？係啊，即係有時你問埋啲咁無聊嘅問題，因為佢好肥，佢係直情係好似幾安咁樣，哇哈爸爸！我細個成日好似俾佢捉住個頭啊，俾佢坐住喺度，一打交就死啊！因為我哥啊坐埋嚟啊嘛，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就細細講我阿媽喂係咪你生啊？佢話。即係佢都答得好好啊！你食多啲咪得咯，你食多啲嘢得噶啦，你慢慢係似樣噶啦。咁去到而家肯定係啦，因為兩個似樣啊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你哋有冇問啲好愚蠢嘅問題？ 有，即係譬如細個就會問啦，點解一個月亮成日跟住我嘅咁樣？但係咧嗰陣時我媽咧係講一啲好奇怪嘅嘢，佢話係啊，個月亮咧睇住你㗎。如果你咧唔尊重佢嘅話咧，佢會割咗你個耳仔落嚟㗎。我係信到好耐之後，我都係覺得唔好啊，唔好割，即係瞓覺嗰時係會揞住耳仔，好驚佢會割冇咗隻耳仔咁樣咯。咁所以即係細個係你哋爸爸媽咪會唔會有一啲好離譜嘅嘢教你哋？你爸爸媽咪就唔會啦，因為 係啊，全部都好 make sense 啊，可能大家都超級理性討論咧，即係細細個已經係即係根本嘅問題就根本地解決。 老師 所以我就算我妹咧，佢係讀書成績非常之叻，佢又係同你一樣係唔問問題嘅，即係佢自己內心已經聽曬大家嘅嘢，跟住佢就我解決咗個問題啦，跟住佢就會自己去 process 咯。但係我發覺 即係童年咧，我最記得，如果你話同阿妹一齊去做嘅嘢咧，就係佢一定要跟住我去所有嘅興趣班。即係通常係家姐學啲乜嘢，跟住阿妹咧就要跟住學啲乜嘢。佢係超 I 人，超內向，跟住佢係扁住嘴咁去跟我學拉丁舞。 但佢唔可以自己學另外，即係譬如數學班啊嗰啲咁咩？ 我真係好少，因為我細個學古箏，跟住屋企都有個古箏咯，咁不如你都學埋啦咁樣，跟住就即係所有學嘅嘢都係 double 咁樣學咯。 咁佢會唔會好抗拒？即係長大之後就好抗拒？即同你一樣的生活咁樣啦。 佢其實去到中學的時期咧，都真係成績即係太好啦，即係佢完全冇咩好 focus 地讀書，佢嘅成績都咁好嘅時期，咁所以就慢慢已經係同媽咪講，呢啲都唔使學啦，咁就即係主要就係讀書咁樣。 咁所以童年咧，你見到有好多嘢咧，都係即係影響到我哋嘅啟發咧，即係好似啱啱阿偉璇講起，阿爸爸媽媽係體育老師、音樂老師，咁去到而家做歌手咁中意運動啊！咁所以咧，即係又諗起以前嚇，梗係有啲故事書咧係啟發到我哋，甚至咧啲卡通啟發到我哋嘅。大家幾位，我諗因為女仔同男仔睇嘅卡通好唔一樣嘅。不如問 Lisa 講先，有冇咩卡通啊或者故仔書係啟發到你啊？ 啟發到我啊！我自己咧以前係好中意睇嗰啲偵探嘅動漫啊、小說啊嗰啲嘅，咁但係可能導致到我咧會真係邏輯性比較強啦，所以就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會覺得science 咧係 make sense 啲嘅，同埋咁同埋佢會即係因為好多嗰啲偵探咧，佢都係一步一步啊，你揾咗個線索就去下一點咁樣樣啦，咁所以導致到可能我嗰個腦筋咧都係比較科學化咯。 我的名字就是來自一個偵探小說，就叫做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就是因為我爸爸一年班讀的書，我講緊一個大鄉里，我就是一個大鄉里，在個英國的小城裡怎樣出到去，然後慢慢變成一個即小偵探這樣，但是這個是題外話。兩位呢有沒有說喜歡的卡通的？ 我其實對於讀書會深刻印象啲嘅，細個即係譬如細個睇漫畫，譬如有睇咖啡貓啦，咁真係有啲驚訝嘅。哦，原來一個主角可以係好食懶飛，唔需要做任何嘢，肥嘟嘟， 好論盡， 係啦，可以做一個主角，亦都可以俾人錫，對於我嚟講係有啲震撼。咁跟住去後屘睇咗一本書啦，叫做《愛心教育》，即係窗邊的小豆豆。咁跟住佢係一個真人真事嚟嘅，係黑柳徹子佢細個去咗一間東京嘅學校叫做巴學園，咁跟住嗰間學園咧係用火車去砌成嘅，即係一卡卡嘅車廂咁樣啦，廢棄個車廂變咗個課室，咁跟住咧個課堂咧係老師朝頭早嘅時候列咗出嚟之後咧，你就望住譬如今日有五種課堂，你就自己揀自己隨意即係揀咗做邊一樣先，可能將啲鍾意嘅嘢做咗先，唔鍾意嘅嘢就遲啲先做。咁佢就老師就會你一路自己研習嗰個課題之後，老師就會過嚟講解。呢個呢係對於我嚟講，嘩，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囉教育。咁對於即係我日後嘅生活都覺得啊，其實即係學校嘅日子我都覺得點解人哋會有一啲咁樣嘅學習環境，而我哋成日都係一班一班一齊三十幾人一齊上一個課堂，跟住又會覺得好悶咁樣囉。 威船呢， 我細細個最深刻嘅故事呢就係人魚公主。因為喺三歲嘅時候呢一個幼稚園畢業典禮呢，佢嘅舞台劇作品就係人魚公主。咁就佢播咗一個主題公園嘅版本俾我哋，因為格林童話係有一個比較慘啲嘅版本㗎嘛，咁佢播一個好美好嘅版本俾我睇，咁就睇完之後就我要做嗰個公主，係啦，咁就從此好著約於想做一啲表演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就 三歲嘅啫， 係啦，就係三歲 base on 嗰個故事去做咗一個真係好大型嘅舞台劇，我媽咪仲幫我做埋人魚公主嘅嗰套衫，佢同幫全部嘅蝦蝦蟹蟹魚魚嘅小朋友都做曬 costume， 跟住我哋係呢一個童年回憶對於我嚟講係哇，原來做舞台係咁開心咁靚嘅，即係所有人都 好正，好開心，所以就從此我要做即係多啲表演嘅嘢咯。 所以你諗下咧，我哋即係開創之前咧，我哋都唔知道大家會講啲咩啦。但係諗起一啲童年嘅回憶咧，大家都即刻諗起我三歲可能一啲小嘅事情分途到我嗰樣嘢變咗你嘅職業生涯。即係我自己亦都係因為一本即係漫畫書一個動漫咁籃球㗎啦，大家都知道係邊本㗎啦。咁佢細細個其實23年前出嘅時候，啲肌肉線條已經畫得好靚。去到而家，即係譬如我去到一啲大嘅 job 之前啊，大嘅比賽之前啊，即係我都會聽嗰首歌，聽嗰首歌或者諗起個橋段。咁嗰本書亦都係令到好多嘅日本人啊，其實全世界好多人啦，都因為咁樣咧而係變咗做咧職業嘅籃球員。咁所以有陣時咧就唔好，即係譬如可能家長睇緊都好，唔好諗起小朋友其實可能細細個發生嘅事情咧，都會影響到佢哋未來好或者唔好嗰方面。咁所以譬如好似啱啱我哋講起跳舞啦，譬如啱啱講嘅一啲古仔咧，都係會啟發到我哋之後人生嘅路。咁可能喺屋企嘅朋友仔都可以諗下。 咁我哋之後要揀俾小朋友嘅一啲書籍啊，或者一啲即係教育嘅嘢，真係要好小心咁細選，因為即係如我雖然我未做即係呢個父母啦，但我見我身邊好多嘅同齡嘅朋友都已經開始有小朋友啦，跟住即係佢哋出嚟嘅時候咧，我發現佢哋係會準備好多嘅貼紙，即係俾佢哋即係做一啲creative 嘅嘢啦，畫畫，即係連出街都要準備好多畫筆，咁就會諗啊，其實即係要一個小朋友的童年過得開心，真的要由好開始就要準備好這件事。 是啊，都會同時間令到爸爸媽媽那些 IQ 啊、EQ 啊，甚至 AQ 那些逆境智商都高了。好，那我們講住咁多先，回來第三 part 再講關於一些童年的往事啊。翻到嚟第三 part 嘅同喜同悲啊，咁啊讲起童年咧，大家都谂起咧自己嘅老师啦，谂起家长啦。咁啊啱啱个 part 咧，伟前亦都系提到咧，就系话其实我哋身边咧已经好多朋友仔咧做到家长啦。咁啊点样去帮咧，就系啲小朋友预备啊，一啲玩具啊，其实都几大谂头。咁啊 ，Cam 系咪喺教育嗰方面，你都有啲谂法？ 我有睇過咧一個60年代啦，有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啦，就係揾咗一班咧4至6歲嘅小朋友啦，咁就俾做一個波波實驗。咁波波咧就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小朋友高度嘅不倒翁公仔咁樣啦。咁佢哋就將呢個公仔咧就擺咗喺間房度。咁咧就呢班小朋友咧就分三組。咁咧就第一組咧就係佢自己入去間房度就咁玩嘅公仔啦。咁第二組咧就係有大人同佢入去大同佢都係正常咁樣玩嘅公仔。第三組咧就係佢個大人咧就暴力對待，即係可能係推撞隻公仔啦，或者係攞即係用語言去鬧隻公仔咁樣啦。咁出翻嚟個結果咧就明顯咧呢個如果面對個大個長輩佢係用一個粗暴啲去對待公仔咧，佢就會佢自己玩法玩公仔嘅玩法咧，都係用一個粗暴啊嘅方法去玩翻個公仔嘅。又或者係男仔女仔都有少少分別嘅，譬如男仔就中意明顯係中意打隻公仔啦，女仔就會可能用一啲唔好嘅語言去鬧隻公仔啦咁樣咯。咁就學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長輩點樣去對待其他嘅事物，佢哋真係會學咯。 係啊，我覺得我小學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模仿咧，即係睇過一啲電影啊、卡通啊嘅動作嘅入邊。咁比如啦，我細個睇完馬戲團啦，之後咧，我翻到屋企啦，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其實我媽係工作狂嚟嘅，咁所以我喺屋企嘅時間成日都係自己一個啦。咁我竟然咧就自己去嘗試去玩空中飛人。咁我係咧用即係窗簾入邊嗰啲繩啦，咁嗰度有個窗台，咁我就首先即係用啲繩咧箍住自己條頸，跟住跳落嚟，但係喺屋企入邊跳落嚟嘅，咁所以都係跌親啫，咁最後都係入咗醫院啦。跟住之後第二樣嘢咧，我係睇驅魔人啦，咁睇完驅魔人之後咧，佢入邊有個動作啦，就係、是、個鬼上身嘅女仔啦，佢就。 拱橋行樓梯落去，咁因為我細個有玩體操嘅，咁所以我都係做到拱橋啦。咁我就喺度自己真係喺屋企試下練用拱橋行路先，跟住行到啦喺平地，跟住再行樓梯落去咯。咁跟住後屘即係好多呢啲危險嘅動作啦，我都會喺屋企做嘅。咁但係拱橋落樓梯就冇事啦，但係都有做其他嘢，跟住即係可能喺玩波波啊，喺屋企掉嚟掉去啊，跟住掉爛媽咪啲嘢啊咁嘅。咁我掉爛媽咪啲嘢，媽咪係最嬲嘅。但係反而咧，我自己玩空中飛人咧，我諗我媽咪係我記得係冇鬧過我，冇乜 comment 嘅。 整親之後都冇鬧啊？ 冇啊，我印象中真係冇鬧啊。咁咧佢可能都知道，咁其中一個你帶得個女係去玩體操嘅時候，咁其中一個翻到屋企咁係練啦，係啦，都可以去做呢啲咁嘅動作啦。 但其實就咁聽佢講咧，你童年最開心係應該係玩呢一類型嘅嘢喎，係咪啊？ 自己嘅娛樂咯。 所以啱啱咪 Lisa 講嘢嘅時候咧，應該出翻個節目危險動作嚇，大家千祈切勿模仿啊！屋企家中兒童啊，咁啊，偉成咧。 最開心嘅嘢啊，咁最開心就係同爸爸去唔同嘅小島去，即係叫做歷險啊。因為嗰陣時即係童年，即係都唔係話經濟好好，咁然後爸爸都係帶我哋去睇下，即係香港唔同嘅地方啊，特別係去西貢搭嗰啲船咧，跟住仲要睇張寶仔洞啊，即係好多天然嘅嘢，或者香港嘅唔同嘅嘅環境啦，我哋係好鍾意去體驗啦。咁所以我細細個覺得最開心嘅就係、是、我好似同爸爸一齊坐船去冒險啊，嗰種感覺係好正囉。 係啊，同埋有時呢我哋大過咗啊，時間一過咗呢，你好難返去嗰個情景，因為個年代唔同。但啱啱我 Cam 講起同理心呢，譬如我諗起啲寵物，因為我知道Akira 同埋 Melissa 都有養狗狗啦，你有貓添啦。咁喺外國呢有個說法啊，唔係一個研究啦，可能有啲研究我都未必知，就係細細個小朋友你養狗嘅時候，你有時要照顧佢啊，有時佢同你玩嘅時候呢，你都會見到同理心，尤其是喺佢過身嘅一刻。因為呢可能最早喺你身邊過身嗰個呢，就係呢隻呢陪伴住你好耐嘅朋友，就係嗰隻寵物。咁所以嗰樣嘢呢亦都係會練到你嗰種同理心啊，或者同情心，同埋有時你去照顧佢哋啦，咁令到你呢個人會更加成熟嘅。咁譬如可能我自己最開心嘅一樣嘢，譬如你啱啱同爸爸去一啲小島度旅行啦，咁我可能係同屋企人嘅時間，譬如可能我爸嗰邊啲阿叔呢好鍾意吹水，我覺得嗰、那個阿叔uncle 好鬼搞笑啊！嗰、那個好正啊！咁我公啦，我公佢亦都係有好多嘅中國歷史去同我講啊，或者藝術同我講嘅時候咧，所以我細細個咧都係已經好慣咧，就係同長輩食飯菜度即係 social 啊咁樣。咁呢樣嘢我係好中意咯。 所以你而家口才就咁好啦？ 都唔 係 啊， 就係咁講嘢，係咁講。 呢個喺之後嘅碑咧嗰度啦，可以講多啲，因為即係我都係從一個陰影度走出嚟。咁啊，係咯，即係我哋而家講翻啲開心啲。 但我覺得最起碼喺你個即係屋企環境嘅時候，大家都係好和諧，可以講好多，即係去學下人生有啲乜嘢道理啊，或者額外嘅知識喺學校係學唔到嘅，即係起碼屋企人係可以俾到你呢方面嘅嘢咯。 係啊，係啊，因為去到而家做採訪啦，或者做主持啦，佢哋如果睇咧，都叫我。譬如會唔會坐返直少少，即係我今日同導演講喂坐返直少少，我即刻坐返直少少啦。跟住去到如果訪問球星嘅時候呢，佢就話如果你拍下問題都一樣嘅，咁你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出眾嘅主持？因為可能佢哋有啲做過主持嘅，或者學術派嘅，咁佢覺得你睇嘅觀眾角度，你點樣令到佢哋更加吸引眼球呢？或者嗰個球星或者嗰個明星點樣可以更加去 enjoy 去享受你 interview 呢？有陣時都要諗深一層咯，咁樣咯。 講起細路仔同大人相處啦，即係譬如我兒媳啦，咁我哋屋企係大家庭嚟嘅，咁可能如果BN 可以帶一家人食飯啦，可能係十幾個人咁樣一齊食飯啦。咁我就發現咧，我兒媳咧好快就可以應付唔同嘅大人咯。即係譬如當好簡單嘅問題，婆婆佢望住婆婆就話最中意係婆婆啦，望住媽媽咧就會即係就會有唔同嘅嘢講咯。你會睇到哇，好犀利！即係就係因為佢細個就會面對住好多嘅大人啦，就會揣摩其他人嘅心情。譬如小朋友唔會揣摩，即係相處地唔會好揣摩其他人心情，但係當佢要面對一個大人嘅時候咧，佢就會知道哦，如果我講呢樣嘢，佢就會開心；我講呢樣嘢，佢就會唔開心。咁佢就會令到佢腦筋轉得快啲，同埋真係好細個，即係歲幾，佢就開始講好多嘢咁樣咯。 所以歲幾講好多嘢，佢而家都係講好多嘢。 佢而家都講好多嘢，非常之。而家六歲啦，而家六歲。 哦，都仲係一個即係童年嘅時期， 係啦， 都仲係要慢慢去俾啲好啲嘅教育。 係啊，咁我就通常我哋因為我有兩個家姐兩個細妹啦，我哋屋企五個，咁我哋咧就係譬如唔同阿姨咧，都係會有唔同個性格，咁就會教佢唔同嘅嘢咯。即係譬如我妹妹佢就係耐心啲嘅，咁就同佢耐心啲講一啲道理。我咧就係想会好唔正规咁样教佢一啲古灵精怪嘅嘢咁样咯，咁就会令到佢可以吸收唔同方面嘅知识咁样咯。 系啊，所以有阵时谂翻起咧，细细个嘅事情咧，即系做错咪做错咯，即系做错可能家长纠正我哋，但系细个嘅嘢咧系比较单纯啲。 嗯， 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都好 miss， 即系自己嘅童年。 你而家都好单纯啊！ 我不嬲都係，我不嬲都係行呢個路線啊，所以成日都俾人恰。 覺得要保持嗰個最即係善良嗰個初心係幾難嘅，因為成長嘅當中你都會遇到一啲好唔開心嘅嘢，而嗰啲唔開心嘅嘢好，如果你個人唔係好堅定嘅話咧，好容易會令到你本身一個好善良嘅小朋友，遇到啲唔好嘅嘢，你會令到你個本質變咗咯。 變咗有個字，我中文字都唔識，即係懷啊。即係你跟住啲攜學生，你跟住佢，跟住你可能變咗，即係你都去跟住做咯。即係譬如我覺得善良又可以培養出嚟啦。譬如細細個可能做善事嘅，做善事其實細細個都可以，即係譬如可能去老人院嘅，其實啲老人院最開心咧就係引嚟陪佢哋。係青少年可能同佢去唱下歌啊，唱翻啲舊歌又好啊。你帶啲小朋友去咧，佢哋又好開心嘅。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去到呢啲環境啊，佢可能會問：哎呀，點解呢啲婆婆公公佢哋會住喺呢度嘅？啊，點解有啲人可能係露宿者住喺橋底嘅？點解佢哋冇飯食嘅？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小朋友會問嘅問題咯。咁亦都係衍生到一啲社會問題。如果細細個已經了解到佢哋自己幸福嘅時候，可能大個成長都會好感恩。 我記得外國有啲 case 咧，係將老人院同埋幼稚園擺埋一齊嘅，咁就係令到幼稚園啲學生咧，佢哋即係啲小朋友咧，學識點樣同老人家相處啦，或者係又係同理心啦，點解佢會病啊？點解佢會唔舒服啊？嗰啲咁樣啦，咁老人家咧亦都有可以俾小朋友個氣氛去感染啦，可以亦都可以幫手照顧啲小朋友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例子。如果我哋香港有咁樣嘅地方可以做到呢樣嘢，就覺得好好。 同埋而家有好多家長咧，其實係會帶小朋友咧去種一啲農作物啊。咁佢就由即係自己可能租一個地方，跟住之後就定期可能係咪每一你應該熟悉啲，跟住之後就每個月啊入去就去耕田啊。咁其實即係呢啲係一啲親子嘅活動嚟嘅，但係同時間我都覺得係即係你係好多一啲耕田係一個好多牽涉手部動作嘅嘢，其實俾小朋友去真係。接觸下唔同方面嘅嗰啲技能啦，你可以話，同埋其實去社交、去户外啊嘅活動啊，其實都係培養到咧小朋友將來咧，佢會唔會真係變咗一個比較 social 嘅人咯？我覺得 係啊，見到啲植物茁壯成長啦，亦都知道植物係有生命，所以譬如你啱啱講嘅植物。同閉船港去張寶仔洞，其實有掛鈎嘅，因為你都係見到自然。因為香港係一個即係經濟嘅社區，一個大都會，可能好多人咧都係冇諗起，譬如之前可能喺 CNN 報道都話，你香港係最方便啦，因為你搭20分鐘車咧已經可以走去龍脊，去見到好多好嘅地方。你諗下，如果細細個你唔去郊外玩嘅，你未必中意運動啊。你爸爸唔係體育老師。媽媽唔係音樂老師，未必鍾意音樂，未必鍾意體育，所以呢樣嘢都係細細個俾我哋個分途，即係我都希望香港嘅小朋友可以少啲撳手機咯，鍾意下大自然玩下咯。 我覺得撳手機咧都可以教育嘅，因為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佢哋跳舞啊或者聽歌啊已經係敷手機啦，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就有個女啦，佢係英文 native 嘅，咁然後佢一聽咗我。首歌一下啫，佢已經成首歌佢可以自己唱曬出嚟，係英文歌嚟噶。佢只係三歲咋，即係完全係我都覺得哇，好犀利啊！ 咁佢有啲 talent 會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唔俾小朋友去睇，但係而家啲家長其實好醒噶啦，即係一。 陪伴咯，陪伴住佢去接收一啲资讯，然后诶、哎、发觉到佢有呢啲兴趣，我哋一齐去睇 Kira 姐姐，咁佢就会好开心咯，真系。 系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哋话即系俾多啲时间培养啲小朋友咧，睇到佢中意咩兴趣咧，可以发掘到咧一啲天分出嚟啊。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阵，咪翻嚟再讲多啲咧童年嘅事情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同喜同悲，咁啊，啱啱咧同大家讲起一啲咧就系童年嘅一啲开心事情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童年唔开心嘅事情啦，伟璇，不如分享一下咧。 我小学嘅时候都仲系田径队啦，咁当时都会有啲男同学系即系会围观睇住你去跑步嘅，咁最记得就系俾人 bully 嘅位置就系以佢哋会以一啲好唔舒服嘅言语去话你以丰满嘅身材压线。咁我就覺得，誒，我明明係做緊一樣我自己好 proud of 嘅，因為我跑得好快，而且學校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成就嚟嘅。但係我就每一次做嗰樣嘢，都會俾人笑，或者去俾人以一啲唔舒服嘅言語去鬧嘅時候，我就覺得，誒，我會自己有一個唔開心嘅感覺。呢個係細個第一次覺得，咦，點解會有一啲咁衝突嘅畫面嘅咧？明明係一樣好嘅嘢，但係我係俾人。讲紧，咁所以呢个系都几大嘅冲击啊！对于细个作为运动员嘅我， 有冇同阿爸阿妈讲？ 冇啊，呢件事系因为我爸阿妈都系非常之正面嘅朋友嚟嘅，系啦。咁啊，去到可能中学嘅时期，因为唱歌啦，咁我嗰阵时都系个样貌不太端好，可能都系 哨牙、 哨牙啊，有箍牙啊，咁同埋你好比较出位地去。唱歌跳舞嘅时候其实可能同学都比较 lay back 嘅。 係。 咁我去咁去做一啲比较即係台上嘅嘢嘅时候其实都会听到唔少嘅即係唔舒服嘅语句啦。哇做乜咁大胆啊做乜指住人哋唱歌跳舞即係唔係一啲人哋 expect 嘅嘢。甚至有陣时唱歌我有个訓導老师都同我讲你即係唱歌真係好难听你唔好再唱。 哇佢都好直接喎佢唱歌好听㗎。 佢唔係佢唱歌唔好聽嘅。咁但係可能經過完好多即係童年或者青春期嘅我 so called 磨練之後啦或者我爸爸媽媽從來教我就係你堅持自己想做嘅嘢即係其他聲音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因為佢哋唔係真係好 care 你㗎啫只係即係咁啱你可以令到佢哋有佢哋嘅娛樂。咁但係你最終想做嘅嘢你要自己好堅持咁去達成。咁所以就去到入咗行之後我都覺得係只要堅持住自己做緊嗰條路係即係自己覺得係我係專業嘅、我係一路都係有信心去做呢樣嘢嘅話咁就可以冇事㗎啦 等陣我都有個位呢去 echo 一下即係講下阿Cam 呢有冇啲咩即係你成日都笑口齊齊咁有冇啲唔開心嘅事情啊童年 因為我細個呢係中間嘅小朋友啦上面兩個下面兩個咁我就係 middle child syndrome 得好緊要啦即係成日都覺得啊被忽略啊冇人理啊咁所以呢即係令到自己長大嘅時候都好自立啦首先好處就好自立但係唔好嘅就會容易疏離囉個性格係囉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咩年代都會有呢個問題囉 middle child 呢樣嘢係囉 我自己呢反而其實偉璇呢嗰個 case 呢係即係就算你學校呢嘅聲音呢係好 negative 嘅但我就好欣賞你媽咪爹哋係好 support 你啦 係 呀令到你係行到今日呢條路啦咁我自己喺我自己覺得我最唔開心嗰下呢其實唔係我小學係我中學嘅階段啦而我最唔開心嘅嘢呢其實係都係我因為我見到我媽咪唔開心啦就係因為我嘅成績唔好其實我小學嘅時候我啲成績都唔係好好㗎啦咁但係嗰陣個 impact 冇咁大嘛因為你唔會話考慮到即係之後讀咩大學啊中學咁樣咁但係我而去到中學嘅時候呢喺香港啦咁我已經即係中文係好差嘅咁所以嗰陣我媽已經就鍾意就帶咗我去外國讀書啦。咁去到外國呢第一年呢咁我就要 catch up 啲英文啦其實跟住嗰陣 一嚟到就接受好多科目啊，因為中國嘅你唔會讀咁多科噶嘛。跟住喺外國嘅話，你會讀埋文學啊，呢啲唔同雜雜雜雜嘅科目啦。咁嗰陣嘅成績真係唔係好 handle 到。咁跟住我媽咧係我媽咪咧係好專心工作嗰啲人嚟嘅，咁女強人嚟嘅。咁但係佢竟然咧係去到我中學嘅階段啦，佢真係將佢啲工作嚟到外國就嚟啦。咁跟住佢就好多時間就係陪外温書啦。咁佢係系嗰，但系以前咧，我都系一樣咧，有啲補習老師督住我温書嘅。但系喺外國嘅時候咧，佢真係督我温書，督到咧，我真係好眼瞓嘅時候咧，佢都要繼續。總之你錯一次 paper 錯咗，跟住之後就繼續做多一次啦。咁佢做到我真係係即係可能一點幾嘅，以一個真係第二朝仲要翻學嘅人嚟講啦，我仲喺度咧做 paper 做到一點幾，要做到啱曬位置啦。咁但係咧，的確係佢咧嘅教育底下咧，我啲成績咧係即係由咧我諗係average 啦，跟住無啦啦係去到最 top 啦。係，跟住佢就真係係啟發咗我，究竟我係點温書。咁之後咧，佢第一年係咁樣督促我啦。咁跟住我第二去到即係中四、中五，跟住之後中六、中七啊，大學啊，我就自己真係知道自己個温書個方法應該係點啦。咁亦都咧係我係唔怕捱夜嘅。咁我咧即係去到中學，我真係幾眼瞓，我都繼續。我記得我總之我中二嘅時候、中三嘅時候，我記得我有能力係捱夜去温書嘅。咁去到我嗰陣咧，真係去到即係入大考嘅時候啦，我真係可以咧連續幾日唔瞓覺，仲喺度温書，跟住之後將所有十年嘅 past paper 我係睇曬啦，跟住後屘我係有一個科目啦 ，geography 啦，係竟然出咗我四條嘅大題，我都係見過嘅，我自知我點答，所以嗰個咧我係滿分，跟住個老師係勁 surprise， 我做乜我點樣答到？咁所以其實我媽咪係真係一個係教我嘅時候係好嚴厲嘅，咁但係我感動到嘅時候係因為佢真係嗰陣我係佢同我傾我個成績而家咁，我大個會點？佢真係喊嘅，咁我見到佢流淚，我都覺得好傷心。咁之後我真係覺得，唉，原來我唔知點解，我覺得 你講到就嚟流淚， 係啊，我覺得唉，我一定要做翻好啲俾佢。 但呢個係一個值得開心嘅事嚟嘅喎，即係你同你媽咪終於 find out 到一個幾良好嘅溝通方法。但係雖然係喺温書同練習嗰度建立嘅關係，但係最終即係你嘅成績又好好啦，咁你又好認同媽咪嘅方法。 係，我係係啦，雖然係有啲極端嘅，我覺得即係有時家庭觀眾聽到嘅話都覺得係好好癲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佢喺嗰陣其實啲老師啊，其實你都 feel 到嘅，喺學校你 feel 到啲老師鍾唔鍾意你啊。咁我都 feel 到由我讀書成績唔好到咗可能真係好好嘅時候，啲老師對我個態度係唔同晒嘅。咁但係媽咪嗰陣真係同我講話，你而家點點點有幾唔好，但係如果你做完呢樣嘢 achieve 樣嘢之後，你大個會點？咁其實呢個係真係佢喺我呢個過程，我係其實我想係帶出其實屋企人嘅支持係可以去幫個小朋友去應對一啲 resilience 啦，抗逆能力啦。咁係因為嗰陣，即係到咗而家，我做嘢好辛苦，我都係繼續撐落去嘅。咁其中一個因素係因為佢真係我諗係去訓練我樂觀點啦，同埋歸屬感咯。即係永遠我知媽咪喺我旁邊嘅。 嗯， 系啊，咁叶喵咧，你自己咧， 所以有句嘢就系欲不夺不成器嘅，即系喺你哋身上，我都有好多唔同嘅 echo 啦。但系呢样嘢咧，我就好想讲，有阵时童年嘅阴影咧，系会令到你之后会更加强大。咁我啱啱一开始讲，我俾老师闹啦，去到而家我就觉得冇乜嘢，你唔需要闹人嘅。即系有阵时我自己好激气闹一啲球员嘅时候，我都谂翻你有冇需要闹人。喺六年班。其实有几个老师都是这样，我希望他在看这个节目六年班，他教过我，哥教过我，曾经他跟我讲过为什么我四十几个人面前说我为什么这么废这么渣。他那时候教我读英文呢，炮啊，他读 leopard， 炮是读 leopard，第一他自己英文不好先。第二件事他在全部人面前呢，他跟我讲为什么我哥叻我这么多，我这么渣，为什么我讲话不行，是因为我很害怕问问题嘛。但呢样嘢一路喺我心入边，我间中同阿妈讲嘅时候，阿爸讲，我到而家都会讲。去到而家你讲播或者做 MC， 我最大一个场合试过两万人喺深圳嗰阵时 host 一个世界杯嘅时候，我喺度谂，点解我做到咧？我多谢呢位老师，即系细细个中我冇放弃过。 即係你認識我嘅時候，我已經係好吹得㗎啦，係咪先？ 哦，其實我覺得你哥哥反而係唔講嘢㗎喎。 係啊，我哥哥反而係唔講嘢。我哥哥就係以前好似三歲六歲講好多嘢，跟住之後就唔講嘢，佢就比較內向啲，我就比較外向啲。但係譬如我一生機，我都可以唔講嘢嘅，因為工作需要我講嘢，所以我就同啲小朋友講：你有個夢想，你又好中意做嘢，你用最大個努力去做，同埋千祈唔好俾人哋講你唔得，包括我在內，唔好俾人講自己唔得。最緊要係盡力咯，因為我都估唔到啊！即係嗰個老師喺我六歲嘅時候，唔係喺我六年班講嘅時候，跟住中學都有啲人咁講，去到而家做咁樣。咁我都係希望呢樣嘢係啟發到年輕人，就係、是、要有。 可能越大咧，即係大家著重於即係好多自己嘅因素要顧及啦，所以好似啲中學同學咧，其實佢哋。即係最近見翻咧，佢都話：哎，有一唱歌幾好喎、啊！但係明明佢以前就話、收聲啦，一個波灑埋你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我係唔會介懷嘅，因為我哋都仲 keep 住一啲好好嘅即係中學同學嘅情誼啦。而大家當時都係年輕，即係大家著重於或者 make fun of 嘅嘢係可能係語氣重一啲嘅，但係我覺得。青少年同埋即係細個嘅時期，硬係會有一啲咁嘅錯誤。但係只要你之後識得欣賞翻呢個人啦、啊，或者而家望翻大家都係 on the right track 咁樣去做緊自己中意嘅事，其實都係開心噶啦，都係一個成長嘅部分。 係，所以你啱啱講毅力咧 ，resilience 亦都係一樣嘢，同埋點樣去好正面去睇咯。因為如果我哋好唔正面咁睇，我哋可以覺得，哎呀。我哋斟酌於佢哋講我哋嗰樣嘢，令到我哋唔開心。咁你諗下，如果你跳舞或者我講波，愁眉苦面去做嗰個節目，人哋話：喂，做咩事啊？你唔開心啊？咁樣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噶嘛。 好多時候都係嗰個心態決定啦。 我都記得細個，即係你頭先講老師影響啦。我都記得細個咧，有即係我運動真係好唔叻嘅，咁但我真係好中意玩啦。咁即係譬如。細個即係加入過乒乓波球隊啦，咁就同大家一齊練波咁樣啦。練到我諗練咗幾堂咁樣啦，個老師就拉我去側邊，就同我講話：不如你唔好再嚟啦，因為你再嚟咧就會影響到其他球員嘅進步啦咁樣。咁跟住我嗰下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因為我自己明明覺得我自己冇覺得自己打得叻啦，但我真係覺得乒乓波真係好好玩啊！咁但係確實我真係因為佢咁樣講之後，我就再冇打乒乓波，而可能亦都係我真係手腳係好唔協調，咁佢可能好細已經發現咗其實呢個人真係好唔適合做啲手腳需要協調嘅嘢咁樣咯。 所以咧，我相信咧，我哋喺四位當中啦，或者係家庭觀眾當中啦，都諗起好多咧童年開心嘅事情啦，諗起一啲玩具啦，諗起一啲咧唔開心嘅事情，但係希望咧大家都用一個咧正面嘅諗法咧，去到俾到咧下一代啊。咁啊，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一集咧再同大家咧傾下偈，拜拜。